雨傘運動之後咁樣嘅亂局，咁樣嘅混亂，要收拾殘局，咁我都要派啲甲派出嚟去頂㗎嘛。所以其實呢，今日我見到呢，范國威又好，陳偉業又好，喺度批評咩遲一日，唉，唔通晨早講咩？人哋揾你傾，點會你自己喺度噏噶？咪一見唔到咁點算啊？ 嗱，其實嗱，我諗我哋角色都要交代翻嘅，因為其實起碼你話民主黨咧，即係已經有啲要員喺度即係做節目，咁其實 唔關我哋事喎，大佬。 我哋唔係咁，我哋花生台都有。 屌你咪做乜使乜攬上身啊？同佢大佬佢。 我哋角色就係 佢見國港澳辦關 我 哋咩事啊？大哥你真 係我哋有匪類監察院就監察啲匪類啊， 近距離監察佢啊嘛。即係既然佢喺度嘅話， 哇！你攬咗上身啊？你唔係咁我監察。我唔嚟啊，大佬。唔 咁你， 哇，大佬佢屙屎唔出就赖我啊，大佬。 唔系，喂，老实讲，即系佢如果喺度做节目嘅话，即系你系咪？即系你知 呢啲系 misinterpretation 嚟嘅，系咪？不过算啦，我唔争辩呢个问题。系你哋成日中意将民主党啲嘢揽上身嘅啫，屌我！ 揽上身， 我一早同佢划清捻咗界线啦。你做节目，你讲你嘅内容，讲你嘅分析，同埋讲你嘅政治倾向，关我陶君豪托事啊，大佬。长毛就可能有关我事，系咪？我大佬，大家同一个政党嘛，大佬，大家同台。食饭其实喺茶餐厅嗰度嘅啫， 唔系 Andy 做嘅嘢都关我事啊，大哥。 Andy 我都揾过佢嘅，揾到阿仁哥啦，咁啊即系佢冇复我。 咁啊，因为 据呢个报道咧就话，其实佢好似琴日佢讲嗰啲咩嚟咧？喂，原来就除咗即系嗰啲即系政路嘢之外咧，原来其中仲话要讲政改。咁我唔系好明啊，点解政改又无端端要插翻出嚟讲咧？ 唔系，我谂你否决咗政改方案之后，我谂无论中央又好，泛民又好咧，其实都要谂个出路嘅。 嗯， 因为从老共嘅角度，其实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咧，表面上就对泛民一个最大嘅打击，喺香港嘅反对派。但系你点样同国际社会交代？你点样同人哋话我呢份中联合声明系坚嘅？你点样可以解释你喺基本法嘅23条里边，包括个附件里边系讲循序渐进呢？ 其实佢哋已经做惯烂仔，冇谂所谓噶啦。 唔系最惨就系，因为你踏咗 Q 啊嘛， 系啊， 你甩咗碌啊嘛。 但系其实而家你国际社会， 你想赖都冇得赖。 但系而家国际社会对大陆嘅关注咧，就系 人民币个币值 币度同埋 呢 个 part of it 啦。 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就话，如果你政改 傻仔 冇迫切性， 如果你系美国佬都好，你要揾牌出，香港都系其中一张牌嚟噶嘛。虽然呢张牌唔系好大。可能是三仔，可能是四仔，不是烟。但是你要跟阿爷讲数的时候，即是有些找些东西要夹下他的时候，香港都是其中一个 part of 在个 negotiation 里面，在个角力里面其中一个部分的嘛。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即是而家人哋输砖降贵，我讲的真是你咁啫，人哋唔会觉得自己输砖降贵，特登落嚟香港。只是找一个啫，其他人他怎么找啊？找就算他找你都包都不见他啦。 不是、他如果他找那些思路派那些应该扑过去的。 啊咁啊，不是思路派自己想不 见他。他没利用价值啊嘛。 对呀、啊。大佬人家话晒都有六席啊，虽然下次有没有六席就很难。 同埋嚟緊他说区议会选举叫做肯定即是民泛民里面最多即是叫席位的啦，应该是。 泛民最多席位会师。 你讲白甲吧。 泛民成个派是100席都不够。 咁样讲。 跟住呢就跌到去得返你问我。 60几啦。 我估是30到50啫。 就最后尾是吧。 返回来。咁始终都是民主党系最多。你冇留输咁多㗎大佬。唔通输到扑街。但是其实阿爷是有意思嘅。喺呢个时候嚟安抚泛民其实系打几手牌。 麻痹你啊！第一样嘢就 第一麻痹你嘅神经。哎，我哋仲有一倾，正如刘永咁讲，系嘛？即系有啲咩我想听下你的意见。但系我觉得有几个样嘢，想除咗政改之外咧，就系、是、要听一下香港嘅反对派系唔系好似建制里边咁，对行政长官梁振英嗰种不满嘅情绪去到好高嘛？ 嗯， 系咪继续会反台嘛？ 嗯。 因为其实民主党你喺雨伞运动里面，我哋客观冷静分析啦，唔好同人孭嗰啲镬啦。其实佢哋系不断退却噶嘛，又讲话呢一个嘅议会不合作运动啊，即系公民抗命，其实去到好捻左噶啦，已经突然之间变得好左啊。喺成个运动里面你睇到，咁而家咪啱咯，难听啲讲就叫姣婆遇着脂粉客啊嘛。

嗱，而家佢係一個好嘅機會嚟收集殘局噶。不過第一個俾人統戰嘅對象咪蘇聯民主黨咯，最順理成章啦，係、 嗯、 咪、 嗯？ 第一，你個主席咁恨，講咗百幾次，我見次次見親佢訪問咧，關於呢個問題咧，都係講呢樣嘢嘅，大佬。 最緊要有得傾。 係啦，高八度嘅，屌大佬把聲，即係好想去咁樣嘅。喂，第二就係、是、你阿爺又啱啱好。喺呢个时候要处理梁振英嘅问题，准备要部署啦，系咪俾社会显示呢一样嘢？ 收集份 appraisal form 啊！ 喂，同埋对阿爷嘅收个风嚟讲，民主党系同美国佬啊等等嗰啲系最有密切关系噶嘛、 嗯？ 即使你问美国佬意见啊，我都估中啦，佢一定会同意你同阿爷倾噶。喺而家个咁嘅乱局里边，系咪嗱？你建制派内部有咁大嘅矛盾同埋冲突？原本咧，佢以前嘅做法就點咧？先控制咗一個團結統一嘅建制派，嚟慢慢嚟喐你嗰班反對派噶嘛。咁咪真係溫水煮蛙啦！無論喺政策嘅層面上、人事嘅層面上邊去做呢樣嘢，發覺原來都係唔奏效嘅。你一個雨傘運動已經打醒曬所有人啦，嗰班僆仔仲激過我哋呢一批人，屌！ 嗯、 我哋都仲有少大中華，屌佢哋完全都冇嘅，大佬咪仲喺危險。所以而家咪要溝。相对上容易嘅泛民咯，就系、是、民主党， 嗯， 系嘛？我唔知道今日刘兴会讲乜啦，不过我估计佢都系话：，屌，我不嬲都欢迎倾噶啦，系咪？咪加强沟通咯，系咪啊？咪讲管治而家咩问题，咪系压翻个肚，咪讲嘅一个民主嘅制度，屌呢啲大家都识背啦。 衰过冯检基喎，佢啲做法。 你嗰啲即系我系 spokesman， 我都系佢咁噏啦。 嗯， 唔通你话唔倾咩？ 最死 唔系啊，即系又即系你冯检基起码嗰句有倾有砌啊嘛， 有少少论述 系啦， 佢乜都冇， 嗯， 佢系空壳嚟嘅屌， 唔系佢。 但系其实你如果从反对派喺个后政改否决咗个年代里边咧、 嗯， 其实你起码要维持嗱，呢个系我的意见啦，维持一到两年嘅强硬路线， 嗯， 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哋都数咗啦，喺个过程里边，雨伞运动之后，白色恐怖，秋后算账。喂，你对呢个当权者点可以咁快跪低，或者系咁快系同佢坐低喺个台面里边， 嗯， 即系打工作揖噶？ 但你见到 喂，起码你都 show 下你自己嘅 power，show 下你自己嘅不满啦、啊。起码一两年，你问我， 嗯， 即系我完全唔捻睬你啊，扑街！我同你反捻咗面啊，两公婆嗌交一样啊！大家嗌咗咁，即系起码都冷静一排啊！ 但泛民本身唔系， 唔好谂咁快扑出去，话俾你听，我好捻恨啊！ 唔系败在个泛字咩？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喂，你前有思路派，然后再有阿兄姐，呢两条友嗱嗱临，即系喺度融化。 估到你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喺而家嘅制度里边咧，泛民系四分五裂啊嘛， 嗯， 系冇一个统一嘅纲领啊嘛，冇统一嘅战线啊嘛， 嗯， 喂，你用乜嘢揾到啲友？肯同你倾啫，老实讲，学你话斋，汤家华第一个扑佢啦，去北京佢都去啦。 咁你要有利用价值先得噶。 咁佢系少咗 议席啊嘛， 佢哋少咗好多，屌佢就系辞职嘛，屌系啊。同埋嗰班友仔不嬲都倾开噶啦， 唔系咯，屌 屌嗰班友仔基本上系汇点嘅另一个翻版嚟嘅啫嘛，咩思路啊？嗰个系 系民主思路， 民主思路，屌 即系已经系家奴嚟噶啦，使乜稀罕你？ 嗰啲友唔使沟噶啦，对阿爷嚟讲，佢沟咧就沟民主党。 嗯， 逐步立就得噶啦。咁你逐步就蚕食你哋。嗱，一方面佢就打压你班友， 强硬派嘅， 强硬嘅，系嘛？用翻我哋嘅国家机器嚟玩柒你班友，出到廉记差佬，系嘛？跟住玩埋你港大，等你咁捻口响啦，系嘛？公民抗命啦，最大杀伤力嘅武器啦，又副教授啦，屌！ 喂，讲起公民抗，唔系即系讲起港大呢单嘢咧。即系呢、這个今日好似嘅大公报啊，系嘛？佢写一篇社论喺度讲咧，就系、是、话、嗯，喂，点解要处置或者要俾压力施压，要处理呢、這个陈文问题啊嘛？ 唔止陈文文 啊，其实佢讲埋阿戴耀 廷吓，因为其实佢呢班咧就叫做系占中嘅功臣嚟嘅。咁佢就话啦，喂，你 ICAC 最近都陆续去即系、就是、去会见啊，即系呢啲工党又好，即、就、系、是、自由党，唔系即系民主党又好，即系呢个咩？